下去， 下去。 过去， 过去。 出来， 出来。 走出来， 走出来。 跑过去， 跑过去。 跳起来， 跳起来。 爬上去， 爬上去。 行吗？ 行吗？ 对吗？ 对吗？ 你好吗？ 你好吗？ 可以吗？ 可以吗？ 走吧， 走吧。 拿吧， 拿吧。 说吧， 说吧。 来吧， 来吧。 你呢？ 你呢？ 他呢？ 他呢？ 你看呢？ 你看呢？ 你想呢？ 你想呢？ 他的， 他的。 我的， 我的。 吃的， 吃的。 穿的， 穿的。 用的， 用的。 带的， 带的。